今天节目预告回响热烈，大家都在期待这个午后。我们今天请来的朋友是，我说是纺织机的负重训练的教练马欣。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礼拜天好呵。 今天马欣又准备了很精彩的音乐，就是最近看的电影跟听的音乐， 也是很负重那样。啊，第一首不会，丘比的。 这首是丘比的永恒。先听听看。是丘比的作品《永恒》。今天讲的朋友是马欣。我们放这首歌之前，其实我们俩有在聊说，最近到底有哪些音乐是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的？像我前几周我说去 Legacy， 帮一个大陆来的乐团做，生平中第一次有人邀我做嘉宾，所以我就答应了。他们叫《房东的猫》。我很惊讶，就是在台下看到满满的都是 Legacy 这样， 而且两场瞬间，听说是 上， 对啊，然后不过呢，台湾也有代表队，我们刚刚就说丘比他现在在 大陆也非常受到瞩目。 现在有17场大陆巡回吧，在因为其实好像大陆的他的粉丝等了他很久，因为他在他去年不是2016吧， 嗯， 在那个中国好歌曲里面表演了整夜大雨，然后就让那个网民们都轰动，就是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像刚刚大家听到这样子，然后大家都用那种仙乐或者是仙人的方式来介绍他。 嗯， 可是其实在两三年前我们在做独立音乐评审的时候，其实几乎每一个评审都会提到这个人。 嗯， 然后也会注意到这个人，他并不是一个那时候他并没有完全积极投入在要发片的事情上面，他也有写小说，然后也有做一些艺术的部分工作这样创作，然后他很妙的是他也是舞蹈出身的，所以他对于他自己声音的音感跟他的身体的共鸣性非常高，然后所以其实我们跟几个评审都觉得他的声音有一种赛博格的那种特质。最近我这几天啊，前一阵子还跟另外一个乐评人聊天，就是说其实音乐已经进入另外一个时代了，就是他们可能从小的时候听到的东西或者是接触到的电玩或者是电脑的东西都非常的已经习惯了，所以他们后来的发展出来的音乐其实是跟我们之前的80-90年代的音乐完全不一样，他们可能进入了另外一个就是 EDM 或者是他们的思维逻辑可能都已经进入了一种电玩式或者是电流的那种串流的感觉。所以丘比算是一个其中的代表，因为我真的觉得他的声音有一种那个赛博格的感觉，包括他整个人。所以他在其实2015年的时候他就出了阵阵，如果大家觉得他刚刚那首歌很特别的话，其实也可以关注他的阵阵。然后整夜大雨那时候是他那个下雨的词，然后他用一个非常美丽的舞蹈在呈现，然后所以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其实一路下来其实他都有一个，虽然都在做各种不同的艺术创作，就像我们现在讲的那个斜杠青年，可是他做的东西都就是有一个脉络性这样子。 所以丘比很值得大家认识关注跟推荐。刚才马欣说到他们新的世代的这些创作者思考的方式，他对音乐思考的结构或者是旋律的编排或是表现方式，其实都已经完全进化，我必须要说是进化到另外一个阶段。 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之前想象出来的《银翼杀手》那个之前的那种时代，或者是我们现在流行就是我们最近喜欢看的一级玩家那个时代，他们是被那样培养出来，所以他们的思维逻辑已经不是我们以前那样子的一个听法。所以我后来发现说，其实后来乐迷的整个没有办法衔接的原因也是在这里。 对，好，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很精彩的音乐要放给大家听。第二首要听到的是电影《火花》的配乐。 这个是我前几天非常感动的一部电影。然后如果大家还不晓得他还没有在院线上，然后就是那个日本的奥斯卡影帝，就是第二年轻的一个奥斯卡影帝，叫做菅田将晖。对，还有同古健太的一部作品。其实这个在 Netflix 的那个日剧里面也有演，然后它是一个芥川赏的小说改编，小说就叫火花。可是日剧跟电影又把它的小说的那个味道更醍醐味了一下。所以很多人，我那时候在那个成品电影院看，然后看完以后其实大家都留在那里把歌听完，因为你会非常有余韵跟后坐力，就是说原来有人是一生只放过一两次的像热海的火花烟火这样子，可是他却穷尽了他前半生的努力。那个 火花可能只有几秒钟，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到，可是他们仍然就是还是在那里一直不停的做巡回，一直不停的跑场子。我觉得那个对人生那种努力的心情你完全可以理解，就是说无论是我 那天写文章的时候讲了，现在这个时代不是有那么多的机会， 嗯， 可是一旦有了火花以后，我们还是要去把握那个机会那种感觉。 嗯嗯嗯， 所以这部电影其实完全呈现了，就是我也很鼓励长辈们去看，就是说现在年轻人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处境，不只是电影中漫才艺人的处境，其实是现在机会全球化扫过去以后，机会相形之下其实并没有那么普及的变多，所以现在年轻人面对的情况其实很像火花里面的那两个男孩子面对的一个状况。 嗯， 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前场。 好啊，这样讲听起来就很心碎。我们来听看这首电影的配乐，火花当中的前草。 お前と会った中店の煮込みしかないクジラ屋で夢を語ったチューハイの泡に弾けた約束は明かりの消えた浅草の小つ一つのアパートで 同じ背広を初めて買って同じ形の状態作り金はなく、いつも笑いのネタにした。いつか売れると信じてた。客が二人の演芸場で。 訪ねたアパートでグラス傾け懐かしむ そんな時代もあったねと笑う背中が揺れている夢は捨てたと言わない他に当てなき二人なのに夢は捨てたと言わないで 他に道なき二人なのに 我们听到这是电影《火花》的插曲《浅草》，这是漫才前辈北舞曾经唱过的。嗯， 那时候叫《浅草小子》 哦，了解， 大家还可以搜寻得到，这等于漫才界的国歌这样。 哦、呵呵 我觉得 那个菅田将晖跟桐谷健太在里面，就像七月与安生一样，就互为表里，这是灵魂的一种对话。这两个演员真的太杰出了。 嗯，然后大家可以去看这部电影，然后也有电视剧。然后漫才，你要解释一下吗？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有很多人认为那个是有点像是我们认知的相声或者是双口相声，其实不是。那个相声的那个大师有解释，漫才是日本的后来一个演化出来的一个。我之前在新宿的时候有看过一个小场子的漫才，然后后来漫才小子有一个团体也曾经来台湾。那其实他们有点像是一个人是扮演的就是做大梦天马行空的人，然后另外一个是专门吐槽的。 嗯嗯， 那里面充满了那种日本的那种营生的气息，就是底层人或者是中产阶级以下的那些人，所以他们常常会在浅草跟新宿那边活动，然后就是他们有点像是打零工的也有，或者是平常在上就是想办法上班维持他们后来漫才的这个工作。其实这首歌很多像我认识的一些独立乐团，他们听了以后都心有戚戚焉，就是感同身受。漫才其实不太像是相声，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就是他在日本的一个非常那个历史悠久的一个脉络。 嗯， 就跟他们的生活有关系这样子。 了解。 对， 下面要放的是断背山，然后但是当然这是一个很久以前的电影了，然后马新今天要放是有原因的。 嗯，就希斯莱杰四月，如大家知道记得四月的时候死掉的，跟哥哥张国荣一样都四月死掉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想要放这首歌 A Friend of Mine， 就是那时候希斯莱杰演的那个角色抱着那个男孩另外一个他爱的深爱的那个人的衬衫，一辈子都不能讲说他是他的情人，只能讲他是我的朋友。然后他的歌词也非常的动人。这个是这首歌我选他的那个原声带收录的是威利纽森诠释 Bob Dylan 的这首歌叫做 A Friend of Mine。 你们听那个歌词就知道他的意思，就是其实早就超过了朋友。 嗯嗯，来听一看吧。 A friend of mine, he was a friend of mine. Every time I think of him, I just can't keep from crying, 'cause he was a friend of mine.Died on the road. He died on the road. He just kept on moving, never reaped what he could sow. And he was a friend of mineI stole away and cried I stole away and cried. I never had too much money. I've never been quite satisfied. And he was a friend of mine. He never done no wrong. He never done no wrong. A thousand miles from home, and he never harmed no woman. And he was a friend of mine. Friend of mine, he was a friend of mine. Every time I hear his name, Lord, I just can't keep from crying, 'cause he was a friend of mine. 我们听到这首 A Friend of Mine， Bob Dylan 的作品，然后是在断背山里面由民谣歌手 Willie Nelson 重新演唱，听起来真的很深情，就像马欣刚刚说的， 最后一幕又再现， 对啊，无法说出， 无法说出来又被压抑住了。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跟电影相关的音乐要放给大家听。 耶。 欢迎回到月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纺织机的负重训练的教练马欣。我在想说，我们刚刚讲到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会放很多跟电影有关的音乐。比如说接下来要放的就是《霓裳魅影》，这是最近上映的电影。不过一般来说，因为现在可以看到电影或看到剧的管道非常多，但是有时候你这样一遍扫下来，就会觉得。就是他大家的叙事方式好像都有朝某个方向去，但你就是觉得说好像应该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我不知道，因为我前两个 我觉得是最近最近一两个月的情况，比较普遍。对， 我之前还在放安哲罗普洛斯的配乐，我在想说在这个时代还可能有 像这样的电影吗？就是用大荧幕， 你说新拍吗？ 叙事用大荧幕叙事一个很深沉的观察，然后静态看似静态，其实内在汹涌的，还是有吗？ 还是有，只是说创作者可能当然他现在安卓普罗斯的东西出来应该还是会大家都会去看朝圣，可是基本上如果撇开了那个朝圣，我今天是一个新的导演，在这样我其实也被卷进去生活的乱流里面的时候，我是不是还可以静下心来回到以前的时空去做那样子的一个创作，我觉得都很难讲了。就像是我们以前看到的比方说非常经典的四海兄弟，或者是非常经典的鬼店，都必须要在那个人的状态之下，他是一个很平静的给予那样的一个时空， 对， 才能去创作那样的东西。 现在已经都不同了， 现在电影工业其实不太一样，所以基本上那个创作者的意志力必须要更强大才行，对，而且投资者未必欢迎， 对，可能对于故事，对于观影的荧幕的大小，我觉得也都有关系了。可能现在看到的荧幕都不是很大的荧幕，在有机会看，然后对故事的那种起承转合要很有效之类的，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未来的走向，或者 是 现在 音乐的时候，我们曾经讨论说，如果现在大家都用串流在听的话，你是不是要在前面几节之前就要做到一个效果，不然人家就会转了。那电影其实也有这样的压力了，就变成是它有可能只是在一个小荧幕上面看。可是那你要让它不换成另外一部电影的时候，你中间到底要有多大的压力？而且就像是之前马丁斯科西斯讲的，你今天比方说很多那个评论已经很早就出现的时候，它其实未必是对电影工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对，因为你已经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了，就有点像十二星座一样，你在你六岁的时候知道你是天秤座的时候，其实已经某种程度已经暗示了你某个方向，可是那个东西未必是你的本然，对， 了解。那这部电影呢，《霓裳魅影》好看吗？ 很病态，所以我很喜欢。负重的我很喜欢这种，就是在不知不觉中扭曲了以后，再做更扭曲的一个导正，就是一个服装设计者，然后对于人生都非常的 picky 跟龟毛，然后他完全漠视他之前的一些伤痕，然后出现了一个女生，然后很多观众都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心机的人，因为他等于是征服了这个非常执拗的一个男性，然后在家里面自以为王的一个男性，可是他内心是非常受挫的，就他以一种母亲的方式在同时一个情人跟母亲的方式再去对待他，然后那个剧情你会看到的时候是到后来你会发现是一个非常病态的爱，可是那种爱你也不能说好或不好，可是他是非常具有人性的一个解迫度，我还蛮喜欢这部电影的。 然后配乐是 Radiohead 的吉他手， 对，所以我刚刚 表现 这首歌，对， 令人惊艳。 对啊，他这张专辑其实真的很令人惊艳。 你听听看吧，《霓裳魅影》的电影配乐。Thank you. 你听到的是 Radiohead 的吉他手 Johnny Greenwood 为电影《霓裳魅影》所写的音乐。我们刚刚就是很惊讶，说他本来是玩摇滚乐或一点点诗意的东西，但是做这种很古典的， 而且那么探出人性的幽微处，掌握的刚刚好， 太厉害了！ 这个团体真的是很厉害。Radiohead。 好啊，下面要听到的这个《 中春寮》，大家可能他在台湾可能没有那么红，可是我这首歌第一，他这张专辑的第一首叫《夜晚的祈祷》，我是点给那个现在流行的佛系青年听，因为我自己最近的生活也是相当佛系这样子。 佛系青年解释一下，可能有些人不太知道。 佛系青年哦，就是就是真的厌世还有上世代一起出现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包括我们最近流行玩的女娲，大家也认为那是一个佛系游戏，就是其实很无为这样子， 然后很容易自己陷入冥想。 对，也那个冥想是类似放空，冥想也太积极了， 恍神 放空呆滞， 没错， 行动缓慢，然后觉得也没什么好坚持的，就让他这样的吧之类的，或者是他可能就坐在那里想说，哦，原来如此啊，然后接下来就没有下文了这样子。我觉得现在有可能就是现在在上世代跟厌世的风潮这进行有一段时间之后，其实佛系的这种游戏，包括连大陆大家认为说是很积极在飙升的一个生活，对，就都变成有佛系青年。佛系青年等于是现在生活中的一种反扑吧，就是现在整体来讲都是一种比较焦虑的一个社会气氛，所以无论哪个国家都有蛮焦虑的社会气氛。佛系青年等于是内在的另外一种反扑，那当然我们不太可能把佛系青年贯彻到底，可是偶尔有一个那样子的向往，或者是突然神经线断掉，或者是宕机。佛系青年很简单，就是你的电脑子突然变成萤幕保护程式的状况。所以最近我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前面工作过度 overwork 以后，你就突然之间宕机以后，你会发现哇，原来开萤幕保护程式好好，然后一发不可收拾，那种也是这种状况。所以你们可能也有佛系青年的状况，这样 我觉得有诶，大家可能都有这个潜力。 对，要不然干嘛玩女娲嘞？ 真的， 我觉得很妙哦，这都是一个心灵的反射。 我们现在就来听中春寮的这个作品，这是他献给 像很佛系的人听，然后他也是一个80年后出生的日本作曲家，很有趣。 我们听到是钟春良的作品，叫做《夜晚的祈祷》。 哦， 你说这像、 还蛮美的， 对，像用音乐为静物写生，你是这么形容？ 就是一天，然后把那个花瓶跟那个苹果画好就好， 就是些简单的事情， 进入一种冥想的一种。他其实就是在。他用很简单的那种，他也不炫技，然后可是会让你感觉到哦，那有温度，然后你感觉到当他在做一个非常细节的一个描写，这样子。 嗯嗯， 对。 嗯，下面要听到也是一个电影的配乐， 对， 就是今年有得奥斯卡最佳配乐的《水底情深》，对不对？ 对对对， 嗯嗯， 亚历山卓，对。 然后 他那天他就说，其实这部电影让他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通常配乐家看到作品的时候都会讲说，诶，是怎么样，就像当初那个耶尼又看到 The Mission， 就是的那个教会的时候非常惊讶，想说这个已经完整成这样，我好成这样，我怕我的配乐配不上这样子。然后他那时候看到这整部电影的时候，他发现这导演为什么他已经拍出一个类似音乐剧的东西，只是没有填上音符。 嗯， 所以其实他那个他那时候也是觉得哦，他非常喜欢这个东西，所以他那时候我选了这首歌其实很栩栩如生。他因为他没有太多的台词去赘述这个故事，所以他用了一个他的音乐其实为主角说了很多话。 嗯， 主角是因为他本来表达就是上面有困难，所以他这一首歌呢 ，Elsa and Zelda 的首歌，他们就是在那家那个基地里面，就是那个实验室里面做各种打扫，然后做底层更底层的工作，然后也没有人会去倾听他们的想法，然后他们在里面呢可以自得其乐的进入另外一个小世界里面。这个自得其乐的小世界其实也是不得已而然的一个选择。 嗯， 可是因而这样子，所以他们的小世界非常的坚固而完整。所以从这首比较类似很温馨的音乐，可以感受到他们对抗的那种冰冷跟严酷的世界。 嗯嗯嗯， 大家可以听听看。 好啊，水底情深的配乐。

欢迎回到一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马欣，马欣之前出的几本书，应该算是你对于电影跟音乐的一些想法。然后你说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妙，就是你从电影跟音乐看起来好像是评论，但其实并不是评论的本质。反而是好像交杂了一些你的观察， 对， 不只是对电影音乐观察，而是对这个社会现象的观察。嗯， 其实最开始的那个反派的力量，就是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就是借由，因为那时候，那几个反派，包括小丑，对我的启发太大了。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这类的人，其实要表达出来的不只是在电影里面角色中的一些大家认为很恶的行为，而是他们背后的一些动机还有一些心情，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然后可是那种反击或者是那种抗议其实无从去表达，尤其在那样的社会气氛里面。在2015年的时候，大家还没有觉得说世界要翻身转变的时候，你要去讲什么，在正能量的气氛里面然后去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几乎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借由反派的一个角色，然后来表达出来，就是其实在一种媚视跟鸵鸟心态之中，我们其实没有从来没有直面过自己，然后也没有直面过自己的堕落这样子。那当另外一票的人看到就是这样媚视的一个情况的话，你内心的一些反击跟汹涌的一些 OS 其实它必须要被表达出来。那反派一直在电影里面表现出来是这样子的一个力量，所以它会呈现一个非常有重量性的一个稳住故事的一个原因是在这里。对，它是故事的谨慎这样。 嗯，的确就是好一个正向的力量背后总有一个反派的力量。 对，那时候可是他反扑不出来，因为正向力量压制的力量太大了。 但是很久了以后，我们就会观察到，的确这个世界 反扑了， 对，一直在改变。 因为前面的那个压制失控的正面能量压制得太严重了，以至于现在的厌世风潮起来，我其实并不是很惊讶。 对，我们刚刚讲佛系青年听的，可以听一下中村聊。下面就是老王乐队， 老王乐队这首可以说有点像是现在厌世青年的一个代表歌曲。 嗯， 我还年轻，这首歌我很喜欢的。 对啊，你们很难想象这首歌到底有大家多爱，就是他们其实就还是大学生。 哎，对对对，然后就是金选奖的，他金选奖的得主之前有一部。他有一首歌也很有趣，叫做《稳定生活多美好》，三年五年高普考。其实他在讽刺一些台湾的一些社会状况，然后还有一个逃避现实的那种避世的一个气氛。然后年轻人长大以后，你不能避世了嘛，你就必须要，就不能像我们以前那样逃避现实，没有经济成长这个部分。然后他们直接面对的就是经济海啸直接扑打过来，所以他们会出现类似于我还年轻跟这个三年五年爆不爆的这些东西，大家听那个歌词就完全可以意会出来。 来听听看这首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 这个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梦想，你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他们都说我们把理想都忘在那轻狂的日子里，我不哭泣，我不逃避，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 就觉得重， 他觉得哦，好像很多句子都可以这样，就一面走一面唱， 而且传唱性很高，记忆度又很强。 对啊，然后可能初听的时候，我刚跟马欣我们也在讨论说，现在有些台湾乐团他们的咬字发音其实蛮大，有一点大陆，对，有点那种北方风味。 对， 这很奇 很强悍的那种，然后又吊儿郎当的那种，然后有点酒的味道，有点酒精味的那种，这种东西其实有点像是放弃，假装吊儿郎当，其实内心有一种 不可能起 反骨， 对，反骨的味道。就北方的腔本来就是这样，在文字上也是这个样子。 对，然后大陆其实在喜欢台湾的小清新， 哎，对， 听到一些， 我听到很多大陆 的 团体 台湾 的 腔的， 像听起来像台北人唱的， 台湾 的我那时候吓到了， 台湾人听起来像大陆的， 想说哎，怎么，而且同时发生哎。 对啊，所以我们就说文化真的是无法抵挡的交流的一种东西， 好像是潜移默化的就变成这样子。对， 嗯，好， 北方腔变成是一种反骨的一个象征的。对， 然后老王乐队我还年轻推荐给大家，上面这个是马歇尔 林乐队，嗯，然后他这个是法国的一个团体，三人的一个实验性组合，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这个 Sonetto 是梦境的意思，专辑也叫同名这样子，然后他们又也可以是十多人的室内乐组合，又也有可以有时候又变成一个人的打击乐组合，然后他们用那种很有趣的，因为他是在勾勒梦境嘛，所以他就用一些平常我们会，他用他的乐器来营造出来我们平常会接触的素材，比方说杯子的响声啊，或者是一些光影的那个窗帘在动的那种声音，然后用那种反复回旋的那种方式造成一种涟漪的感觉，然后让你觉得好像你在梦境里面，或者是梦还没有做完的一种遗留的印象。所以其实这张专辑我为什么会选，是觉得它做得刚刚好，的确它是有一种现实中你进入了一种梦境感的一种非常有趣的实验。大家看听一下，这整张专辑都是一种梦境的模拟。 好啊，来自法国的林乐队。 到是来自法国的团体零乐队，这是马欣带来的音乐， 希望大家还没有睡着。 这音乐真的好丰富，很多样性耶。 哎呀，我就是喜欢乱听。 上面这首曲子是 啊，这一首也是大家会觉得诶，你为什么选这首呢？因为这首他用一种比较哽咽的方式在唱，因为已经那个主角已经在快哭的情况之下的一个陈述。为什么选这首？因为那个奶奶，其实剧中的那个电影中的那个奶奶，其实得了阿兹海默症。然后他们那部电影叫《可可夜总会》，他在讲的是墨西哥亡灵节的事情。那他们有一个习俗是说，当在人世间的活人都不记得任何，就是都不记得你的时候，你在死人的那一边的时候，你也会不存在，就会被除籍了这样子。所以那时候人世间记得他的只有失智症的那一位奶奶，然后所以他们才会唱这首，就是那个孙子后来回来以后赶快跟奶奶唱这首当初他爸爸做给他的歌 Remember Me， 然后要唤起 Coco 奶奶的记忆，就是说他残存了一点他对他爸爸的记忆。所以 Coco 奶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虽然他平常都是在恍神，可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终于回唱了那一段。其实那时候我在心灵维修的时候，那个全场哭到一个不行，就是没有想到所有的事情都唤不起他的记忆，可是这首歌唤起了 Coco 奶奶的记忆。对，大家听听看。 好。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虽然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可是光听你这样说，然后听到这首歌真的很感动。 对，那后来跟着一起唱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感动。 可可夜总会的插曲 Remember Me 好像也是今年得到奥斯卡的最佳电影歌曲。 对， 记得。 很棒的一部电影，那以后可以再有机会可以 看 一下。对， 马欣最近在听说你是在要准备写新书了， 可是我觉得这次可能会比较慢一点 ，sorry 这样，因为我最近在尝试写散文的那个练习这样子，以前都是写电影嘛，写音乐这样，然后可是大家也会发现说我可能就是借壳上市，就是把我的灵魂寄托在一个故事里面，然后做一个陈述，或者是潜入那个人的人性里面，可是那里面迸发出来的有可能也是我的人性这样子。所以后来然后我在跟编辑聊的时候，他们就说其实也可以试着写散文看看，然后我想说 特别是你自己的故事了。 我的妈，这样。然后前一阵子又连着两波感冒以后，我就仓促恍然的恍恍惚惚的就答应了。然后这几天都在练笔这样子。 好期待。 好，谢谢。 下面要听到这是 Ennio Morricone 为四海兄弟写的配乐， 戴波拉之歌，那时候大概我很年轻的时候吧，哈哈。 1984年电影， 经典的四海兄弟。 这个是谁呢？ 啊，卡米尔，一个法国的女歌手。然后她平常不做造型，不化妆。然后你听她的歌啊，她也是一个非常破格、没有任何形式包袱的。然后虽然她有很甜美的声音，可是她的声音都很神，唱的歌都很神经质，这样子非常反差。然后我为什么选这个？因为我个人很爱那个，不过就是世界末日，就很多人讨厌的这部电影。可是多兰每次选配乐都有他一个独到的一个品味，大家听听看。 好。杰尼乐真的好多样又好精彩，每一首都值得再往下挖掘。像这样的创作者，我们听到这是卡米尔， 他没有的。 嗯， 他好像永远都在他声音里面做一些各种的实验跟可塑性，我觉得好有趣的这个人。 嗯嗯，是在电影《不过就是世界末日》当中用的插曲， 而且很合诶、欸、那个跟那个剧情，就是红、嗯、有时候家里面是受伤的地方，然后那种摩擦那种擦撞的那个歌声里面表现的都非常的淋漓尽致这样。 嗯，下面一首。 嗯 又是 就偶像级的 Tom York的那个第一首歌，他哎、嗯，这是好像是2015还是2016年的专辑了。 嗯嗯 ，Tomorrow's Modern Box， 第一首一个在瓶子里面的脑袋。他其实这首歌用节拍跟合成器啊，都在一些我们觉得好像有点错字的一个小节里面进入，然后那种错字却成为一种奇怪的和谐。我觉得他的中期后来都有点 Radiohead 的朋友都后来有点在预设近未来的人类的一个发展演进，就我们可能在一个不正常的生活流速跟网络的一个速度的时代里面，其实我们的脑袋像就被像这首歌一样被装到一个 box 里面，然后你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你并不知道，可是这种变化也不算是一个，对他来讲可能也不算是一个进化吧。歌词里面有一种向上帝控诉，可是又有一种麻木，已经开始渐趋麻木的感觉，就大脑从抵抗然后到麻木的情况。 嗯，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 Thank you. 这么好听， 对啊， 到最后一秒前都舍不得把它停止。这是 Tom York 这首 A Brand in a Bottle， 好厉害哦， 好厉害哦。 他我觉得虽然很多人都就是很怀念以前的他，我觉得可是他后来的一个实验性不见得每个人都喜欢，可是我很喜欢他这种往前走的想法这样子。 太赞了。然后我们刚刚连续听到两个我觉得都有点振奋精神的。 诶，真的吗？ 这首跟刚那个 Camille 我觉得都很、很来劲。下面要 听到待会也是很来劲 的。对啊， 节奏感十足。 台湾的 阿兹瓦这首歌啊，这叫阿豹阿等人。 是台湾族的 妇女。然后他蛮有趣的，他得了去年的金曲奖最佳原住民专辑。那时候我是金曲评审，所以我们那时候大家听的时候都在复审的时候都很兴奋这样子，因为大家原来有共识说这个人这个歌手真的很值得推荐给大家这样子。 啊，爆爆就是爆炸的爆。 哎呀，爆炸的爆，蹦。然后你们听他的歌曲的时候也会觉得哇蹦。 好，我们来听听看他的作品。 好几次都以为已经结束了。这个是阿豹阿仁仁，这首歌叫《有》，你说他歌词很好玩。 歌词很好玩啊，就是在讲那个排湾族上一代的妇女啊，那边讲说那个他们后来的那些媳妇太太是这样说，诶，你们现在在抱怨什么？那个他在抢他的媳妇，说叫他去洗衣服，就已经有洗衣机了，叫他去烧木材，已经有瓦斯炉了，楼下又有麦当劳，然后叫他过来一下，他在滑 FB 啊，然后他就说，就我们是台湾族，啊，你们是低头族，就是在讲他们的后辈啦，就是很有趣的一个，我觉得是非常生活化的一个幽默的歌曲， 而且他们的那个语言跟流动感节奏感都非常天生的，很有天分，我觉得 对他好像可以滑进任何曲式里面都没有问题的歌手。 下面这个也是一个得过金曲奖的乐团， 这也是2016年金曲的最佳演唱组合吧，那时候打败了那个911啊，So That's That。所以他这张专辑其实还蛮有那个社会意识的，就是他在讲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什么都更啊，或者是一些我们的一些景貌的被破坏。然后可是他是用那种说唱的方式，融合了胡琴演奏，可是他用台湾的说唱剧方式呈现。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尝试。 我们来听看张三李四的作品《拆》。 他知道该来的事总会回来，他说最当初的有可能会崩坏，只为了论天论山的一个发财，那是个谁也无法预料的时代，一场战争夺走他的青春告白， 他长长的头发， 他金发髻， 他长发钗， 他圆圆的发髻， 又盘又盘又钗， 他长战争打败，他的才子被拆，他当兵的主力情人没有回来。 撒了点真要他赶快离开，谁知道这一句就是漂洋过海，那是个谁也无法拒绝的时代，他只能红着眼任凭老天安排，两人在铁道旁的商场做买卖，常常有意无意的逗他笑开怀，那是个谁也无法拒绝的时代，他给了他一辈子最温暖的 爱，他笑的 眼泪也做别 生意， 也养小孩， 他陌生的像 一把一 般 的 冰冻 一般下菜， 小孩长得更快， 盖了楼加盖， 终于有温暖的家，传宗接代，传宗接代，可以传宗接代， 那红红的印章看似明白又不明白，那冷冷的公文说了要拆就是要拆，那张拆除很快像是改造完来， 他说这伤心的地方不想再待， 不想再待，不想再待，任何假装到天的老宅，生命是满头白发的分开，谁也无法沉默的时代，他用锄头抵挡满横悲哀，遍体大量受过度伤害，真理想来哭着要他离开，这谁也无法沉默的时代，他用着生命控诉政治腐败，那冷冷的谣言白了又黑，黑了又白，那深深的 你先听到是张三李四这个乐团的作品，在2016年获得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 然后去年也得到了一个什么奖？对， 啊，你说他讲的其实就是个都根的故事， 没有，还有一个就是他其实在讲的是台湾历史的那个，他就在讲外省第一代的时候，那时候来台湾，然后后来面对家族的重建，然后再碰到了中年老年以后，又碰到了都更，然后又碰到了一些变迁，然后家这个东西永远都是一个概念， 嗯， 它是永远在留在记忆里面，可是不见得会在生死生活中一直存在。 嗯，今天马欣带来了这些音乐，好像为我们带来了他这段时日听到音乐、看到电影跟想的事情，好像有一点端倪 啊，乱七八糟乱想一通。 所以真的很期待你接下来的书写的作品会写出什么样的事情。 对啊，我应该会闭关一下子。 最后听到这个 阿斯卡达的东西，然后他在描述的是我们台湾的一个自然地景。他这张专辑《不在的你们都去了哪里》啊，这第一首《等待再一次要出水面》，其实我真的很希望我们的台湾水土保持能够做得再好一点。然后我后来还有再去凯道，然后他们现在就撤了，就不能在那里，连那个公园那边都不行。可是我非常认同他们的理念，是因为那是我们自然的环境的保护。可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已经势不可挡的那种感觉，可是至少有人愿意为这些我们曾经拥有的地貌来做歌曲。然后我为什么要点这首歌，是让大家再回味一下，原来我们曾经有过动物这么开心，然后环境这么跳跃，空气没有那么糟糕的一个时候。 好，今天也非常谢谢马欣来节目当中。 啊，谢谢大家。 对啊， 今天没有那么负重了吧？哈，Happy Sunday。 音乐都很好听啊， 耶， 隐含着重量，但是还是蛮觉得很 对啊， 很 比较 easy 一点。 对对，那就下回再见喽。 好，拜拜，再见，拜拜。